第225集，我永远都陪着你。众人焦急地等在病房外，庞贝博士和几名医生正在给龚应贤会诊。等了足足两个小时，病房门才打开。庞贝博士走了出来，冲他们点点头，神色有些疲倦。他一得到消息，就以最快的速度赶了回来，下了飞机直奔医院，已经有20多个小时没休息了。 博士，怎么样？ 确实跟当时的症状一样。我真的没有想到他敢进火场，那对他来说，是心理和生理的双重酷刑。 庞贝博士猛然反应过来，有些不好意思地看了仁义一眼，仁义抿着唇，脸色煞白。 不过好消息是，他没有6岁那年那么严重，一是因为诱因不同，虽然都是跟火有关，但情况不一样；二是他现在已经成年了，沟通和理解能力强很多，抵抗能力也要强很多。他当时比现在严重多了，对人非常的恐惧、抗拒，把自己包裹起来，不愿意向任何人敞开。但现在，他不抗拒人，也不是主动要把自己封闭起来的，是自我保护机制自动地为他树立起了高墙。他是想要出来的，我能看到他的这种欲望，他也在跟自己抗争。 那他是不是可以恢复过来？ 我有信心，给我一点时间，也给他点时间。 谢谢你，庞贝博士，这是我这些天听到的最好的消息。那我能做什么？ 陪伴他，跟他交流，跟他互动，这是对他的恢复最有帮助的。他会慢慢回应你的，一旦他对你有了回应，那就离好起来不远了。 他醒来的第一天就回应过我。 真的？什么样的回应？ 我那天抱着他哭了，他把手放在我后背上，明显是在安慰我。 太好了，这样的回应我当时努力了半年呢。可能这次的情况只是暂时性的，连他自己都想要推倒高墙，我们一起努力，一定能让他恢复过来。 仁义悬吊的心脏终于回落，这确实是不幸中的大幸。他已经做好了半年甚至更长的准备，无论需要多少时间，无论需要付出多少努力，他一定会等到龚应贤恢复。 我现在能进去看看他吗？ 去吧。哎，等一下。 盛博把一个保温箱交给仁义。 任队长，也到了吃饭时间了，你和少爷一起吃饭吧。麻烦你喂他一下。 我会照顾好他的。 走进病房，龚应贤半倚在靠枕上，看着窗外，不知道在想什么。 应贤，该吃饭了，饿了吧？ 仁义将矮桌放到了床上，把饭菜一一摆了上去，直到他摆好了，龚应贤还维持着之前的姿势没有动。仁义把他身体垫高了，将他的脸转了过来，他的眼睛动了动，静静地看着仁义，瞳仁像剔透的宝石。仁义矮下身，微微一笑。 你刚才和庞贝博士聊什么了？ 龚应贤眨了眨眼睛，神情懵懂，简直是我见犹怜。仁义忍不住凑过去，嘴唇在他唇上温柔地碾过，而后盯着他，在眼中分明荡起了小小的涟漪。 来，我们吃饭。全都是你爱吃的，先来尝一块笋尖吧。 他夹了一段青嫩的笋送到龚应贤嘴边。 啊， 龚应贤迟疑了一下，张开嘴认真地嚼了起来。 医生说下个礼拜你就可以出院了，很多治疗可以在家做，你这么讨厌医院应该很高兴吧。 仁义舀了一勺汤喂他。 来， 你知道吗？张文自首了。我看他平时那个怂样，还真未必是装的。只是紫燕和蓝燕还在逃。邱队长说，提供资金的蓝燕可能才是真正的幕后主使。陈队长也在这个医院，在 ICU， 现在还没脱离危险。我每天都去看他，我心里是真的不相信他是坏人。不管怎么样，我希望他活下来。他一直对我很好，曾经是我爸最好的兄弟。 提起自己的父亲，仁义的目光再度暗淡。龚应贤的膝盖突然顶起来，碰在了矮桌上，桌子晃了一晃，汤都洒了出来。仁义赶紧拿纸擦了擦。 怎么了？难道你想下床？ 龚应贤只是一眨不眨地看着仁义，玉雕一般完美的容颜因为缺少了生气而多了几分空灵圣洁的美。被这样纯净无瑕的眼神凝视，仁义的心受到了极大的震撼。 你是不是在担心我？你是不是想跟我说话，但是说不出来？ 仁义放下碗筷，他抓住了龚应贤的手。他觉得龚应贤被困在一个壳子里，身不由己。龚应贤静默半晌，突然合拢五指，轻轻握住了仁义的小拇指。仁义愣了愣，而后鼻腔一酸，他拉起龚应贤的手贴着自己的脸。 没关系，没关系，我们慢慢来，我永远都陪着你。 仁义这几日不在医院，就在外奔波处理他爸的身后事，这时候就看出孑然一身的坏处来了。所有事情他都得亲力亲为，去填那些冰冷的文件，去置办白事要用的东西，听人不带感情地谈论着销户或葬礼。与己是至亲至爱的人，而与对方不过是每日重复的无聊工作或生意。被迫用这样的方式一遍遍确认他爸爸已经不在的事实，对他而言全是折磨。原本曲阳波和高阁想帮他，也都被他拒绝了，这事确实要亲力亲为。但后来还是不得不让他们帮忙，因为总局的领导找他谈话，不仅要为他爸追加烈士一等功，还要立为应急管理部的英雄典型，在媒体上做大量的报道。仁义觉得他爸值得这些赞誉和勋章，也明白总局的苦心，但他唯一的要求就是不要让自己出镜，不要提自己的名字。他不希望自己在网络上一些没有洗清的污名给他爸带来一丁点的质疑。他要他爸干干净净地走。忙活了一天，晚上回到医院，他急匆匆地想要马上看到龚应贤。出事到现在，他基本上是住在医院了。他不想回家，家里只剩他一个人，太冷清了。也不想回中队，那些关切的目光和小心翼翼的态度让他窒息。龚应贤给了他一个想要回去的地方，哪怕这个地方是他最不想踏足的医院。